住持法师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啊，慈悲，阿弥陀佛。怎么样？上一次讲的课够复杂吧？没有关系，今天的课很简单。今天的课，大概是我们要讲的最简单的一部分。我们上真实一品，一开始是讲两种真实，啊，就是讲心所有性，啊，如所有性，然后讲四种真实。四种真实呢，一开始先说什么呢？一开始说世间即成真实。那世间即成真实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的邪见啊，虽然是共许，但是它是错误的观念。然后第二个讲呢，道理即成真实啊，道理即成真实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佛法啊，然后呢顺着佛法教导的道理呢来修行，道理即成真实。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烦恼障尽智所性真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啊，烦恼障尽智所性真实。那么上一次讲到了烦恼障尽智所性真实呢，它分成略标跟广论啊，广辩这两科。那么略标讲体讲义，讲体呢，就是从这个智慧这一方面来讲，烦恼障尽智所性真实。那么呢，讲义呢，就是从他这个智慧所行的这个境界，啊，这个清净的境界来说。那么这是属于略标。下面广辩呢，它也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显差别呢。一开始就是问啊，什么是四圣，就是说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境界，到底你所行的真实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然后他的回答呢，就说就是四圣谛，然后列出来苦集灭道四圣谛。那么第二科呢，就要讲明现观，就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他现观这个法性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叫入见次，第二科是观形象。什么叫入见次呢？就是说你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说过有三种智慧，能隐无漏智，无漏智啊，无漏厚德智。那入见次就是讲这三种智慧进入的见次，先从能隐无漏智观入，然后呢进入现观的无漏智，然后从无漏智呢，比如出来的时候呢，得到无漏厚德智。所以这是入见次，经过三个次第。好，这个是这一次要讲的主题。啊，观形象呢，那么就以后讲到的时候再说。集于如是四圣谛义，极善思则正入现观，入现观以如实自身。这个就是广辩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第二科明现观，说明由观察四谛而正入圣道。它分为两科，第一科入见次，正入现观的次第。即于如是四圣谛义，极善思则正入现观。啊，这一段文就是说明呢，我们有资粮为学习四谛十六行相的了相作义。一开始你要了解四谛十六行的形象是什么，然后呢你经过文思修慧的练习串习以后呢，进入加行位的圣解作义。啊，也就是你到加行位，你进入修慧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到了圣解作义。 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文思会就不再现行了，不再夹杂文思会了。如果还有夹杂文思会的话呢，那么还是属于了相作义社。那不再夹杂文思会在里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属于圣解作义社。那么呢，在经过你努力的加行，这就是我们讲的能隐无漏智，正入现观，就到了无漏智了，也就是远离作义。所以见到位的时候呢，属于七种作义的远离作义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用批寻记的解释来说明这个过程。即曰如是，如四圣谛义至正入现观者，一一地下各有四行，总有十六名四谛义。这苦集灭道四谛呢，每一地下面都有四行，总共有十六行。从这十六行呢，我们说明四谛的义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参考讲义四，发给各位的讲义四来说明四谛十六行。你看这讲义这么厚厚一叠，就知道我们可能有好几个礼拜都要在讲这个四谛十六行了。如果你是小圣行者，你要学四谛十六行，因为这是你以后出离的什么资粮。如果你是大圣行者，你也要学四谛十六行，为什么？因为你以后做了菩萨以后，你要教导小圣行者，你没有学习四谛十六行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教导他们。没有说一个成佛的人是不能教导，有这种众生不能教导的。所以呢，这四谛十六行呢，不管大圣小圣的行者都是要学习的。那么这四谛十六行呢，我是取自《瑜伽师地论》的第34卷那么也经过我整理了一下，因为它本来的文呢是比较复杂一点，那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大家看起来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好，那么一开始呢，先讲苦谛。苦圣谛呢，它以四行来讲，第一行叫无常行大家看这边这个图表哈。第一行是无常行，第二行是苦行，第三行是空行，第四行是无我行。那么讲解无常行的时候呢，他要用五行来设，设无常行，就是用五种道理来讲解无常的道理那就是变异行、灭坏行、别离行、法性行和慧行来讲解。那么讲苦行的时候呢，他就用三行来讲解，有这个不可爱行、劫富行、不安隐行来讲解。那么讲空行的时候呢，就从无所得行来解释这个空行。讲无我行的呢，就从不自在行来讲解无我的道理。所以呢，总共是十行来解释苦、空、无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行来解释。那么一开始呢，有五行解释这个无常行那么这一段是最长的讲解无常。第一个讲变异行，变异行是里头讲的最长的一段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解四种道理的时候是哪四种道理？第一个是观待道理吧，是不是？第二个作用道理，第三个证成道理，第四个法尔道理。我们在讲解证成道理的时候呢，也就是道理集成真实的时候呢，他所说的最主要的是证成道理。证成道理是用三种量来讲解世间的实相， 哪三种量？啊，质较量、限量、比量三种来讲解。好，那么四第十六型，余切四第论的四第十六型，它就做了一个示范，怎么样从质较量、从限量、从比量来观察无常。所以学习佛法，别人说你学的是个知识，我们不是学知识，这是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方法。好，那你不去学你就不会。所以他这边呢，他用了质较量、限量跟比量来讲解什么叫做无常。那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在讲解质较量、限量、比量的时候，我们说了三个真诚道理，讲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执受，对吧？执受呢，就是学习质较量的时候呢，你要能够执受。第二个是学习限量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要能安置，对吧？然后呢，你要用比量怎么样呢？你要成立，成立这个道理。这个三量这三个步骤，其实也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佛法的道理在我们心中建立起来，变成一个修行的工具。我们可以依着这个工具见到诸法实相。所以说诸智者有道理义，讲到第二个的时候，第二种真实就是讲正诚道理，也就是要建立我们的思想，建立的我们的文慧、思慧跟修慧，从这边修行而证入什么现观。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次第性的。好，那我们第一个讲无常行、五行所摄，从变异行、灭坏行、别离行、法性行、和慧行，我们先讲第一个变异行。那么变异行呢，第一个要讲解的时候呢，就依照质较量来说了。什么是变异行？变异行主要就是讲什么？讲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产生变异。这个是你可以用什么？用你的五识观察到的，你可以限量观察到的。那么这种变异呢，它有两种，一种叫什么？异性变异性，一种叫变性变异性。异性变异性就是说，虽然它刹那刹那之间的改变，但是呢，它是相似的。啊，比如说你的头发是黑的，下一刹那还是黑的，一段时间还是黑的。看起来没有改变，但是事实上已经改变了，这叫做相似的变异，那我们叫它异性变异性。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变性变异性，就是你的现在头发是黑的，明天起来头发了黑白了，开始变白了，然后呢你的黑跟白不一样，不相似，那么这是变性变异性。所以变异性它有两种不同的相貌。那么呢，我们现在先依质较量来说，依质较量如世尊说诸行无常，在解说无常行就先依照质较量、限量、比量来说明无常，在变异行中我们先依质较量来说明。那这边引经文说，如世尊说诸行无常，就是佛曾经教导我们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变异的。那么下面他引用两段文，就是佛世尊讲的这个经文来证明质较量所讲的无常、变异性的无常。一、有情世间啊，有为法就已经包含了什么呢？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先说有情世间的无常是什么。世尊依彼有情世间说如是言，必除当知，我以过人清净天眼观诸有情死时、生时、广说乃至身坏以后当生善去天世界中。 佛以有情世间的变异来说明无常，啊，必除当知。佛为弟子们开示。那么呢，弟子七众里头呢，以比丘为首，啊，必除就是比丘。所以呢，他说必除当知的时候呢，意思提比丘的名字，就代表要众弟子们都要谛听。比丘尚且谛听，那么各位也应该要谛听。我以过人清净天眼，过是超过的意思，人是指我们欲界的人趣，啊，过人，我们的人趣呢，我们有的是什么？是肉眼，人趣的友情有的是肉眼，是由地水火风欲界四大所造的这个呢，筋骨血肉的什么净色根的肉眼。那么天眼呢，是以色界的精细的四大所成的，它的功能是超过我们欲界有情的肉眼的，所以说过人，超过我们人的肉眼的。清净天眼，讲天眼是由成就色界四净律的功德，由色界四大组成的眼睛，因为在色界天而有呢，所以称为天眼。那么天眼的功能呢，它能够无碍视，就是没有障碍它都能看到，不论你是明是暗，你是粗是细，你是远是近，你有障碍没有障碍它都能够看到，天眼都能看到。它也能够见到众生的什么中阴身，我们叫中有的死此生彼的相貌，在这里死亡了到那边去投胎的这个相貌，啊，天眼有这些功能。因为是成色界四净律的果，所以称为清净。为什么称为清净呢？因为它脱离了欲界的缠缚，为之清净，这个是世间清净的意思。所以这边讲清净天眼是以世间来讲清净。观诸有情，此时生时，广说乃至身坏以后，当生散去天世界中。这个是说明天眼能见到众生死此生彼的相貌。此时是说有情呢，一其生命体呢，本有到了果报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刹那称为死有，就是死时。我们现在活到的时候呢，我们在活到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本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活到的时候本有。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呢渐渐的尽了以后呢，趋向死亡，在最后一刹那，阿赖耶识离体不再执受你的身体了，你的身体要开始下一刹那就身体就开始腐烂了。同时阿赖耶识呢，在这一刹那它离体，这一刹那叫做死有，啊，这一刹那叫死有。然后呢，你的中阴身就出来了，中有就出现了，哎，你的中阴身呢就跑到什么地方去呢？跑到你下一个要去投胎的地方去那边等了，啊，在那边等什么呢？等你要生出来。你要去投胎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讲，你说人死了以后你帮他念佛，那如果他现在要投胎到南非去，你怎么办？你念佛他听得到吗？他终有就到了他投胎的地方，在那边等了，等什么？等父母，是不是？所以他就在等那一刻，等那一刻你父亲的精子出来了，你母亲的卵子成熟了，两个相会的那一刻，一交接的时候，他的阿赖耶识就在这边等，他以为他是，这个就是我，他那个我执就在这边等。好，我们讲无名缘行行缘识，那个识就是阿赖耶识，好，也叫做随业识，他就在这边等到两个一接上去，他马上冲上去，什么？他执受这边为他，他执受这个什么受精卵，好，我们叫杰罗兰，就是他的什么身体，然后身体跟心合起来，合一刹那就叫什么生有， 你就生了。这就是我们的生。那么杰罗兰呢，就是指在受生，受生的这一刹那以后，到七天之内，他的名位叫做杰罗兰。他的名位叫杰罗兰。所以那你说啊，堕胎有没有杀生？堕胎有杀生。因为在这一刹那，两个一接他一上去的时候，他就执这个什么为他的生命本体了。他就执这个为他的生命本体了。你不相信？你看瑜伽师议论不是讲吗？薄福者在母亲胎中见到什么？他生在什么芦苇草地森林里头。有福的什么？他就见到自己在宫殿房屋里头。也就是在这一刹那，他一相合的时候，虽然只是这么一个我们看的受精卵而已，在他来讲是，他讲的是什么？他已经生了，他是一个生命个体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生根还没有什么发展完全，所以呢，你的眼耳鼻舌身的事还不能升起，因为还没有完全。但是谁能升起？你第六识升起了。所以说有人说脑是第六识的根，脑不能是第六识的根。为什么？因为你在这边脑还没成熟嘞，你没成熟，你第六识已经开始作用了，讲不过去。所以第六识的根是第七识。在这个时候第六识已经开始作用了，他已经指示这边就是他了，他已经住到房子里去了，或者他住到什么芦苇里去了。所以在这边已经有第六识。所以说名色，四缘名色，色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名就是什么？第六识心法，他已经在这边开始什么和开始生出来了。好，所以在生有的一刹那就是这样就生了。啊，这边提醒各位一样，最近不是发明了什么事后避孕药吗？啊，最好不要用。为什么？万一你那样子一合，你用事后避孕药，它已经生了，你事后避孕药，你环境不同，你把它杀掉，还是杀生。OK， 还是杀生。那你要避孕的话，你用前面。为什么？你只是不让他们结合起来，它还没有生。他在这边等，他不能生。为什么？你保险套挡住了。但是你让他只要一合，他一上去生有一刹那生了，你再用任何方法杀掉他，杀生。所以在这一刹那你就生出来了，然后呢你就进入本有，这个生命体又开始，这一期的生命体又开始，然后呢这一期生命体完了又到实有一刹那，然后又到中有。这个就是什么？生死轮回。我们的生死轮回就是这样，四有，生有本有实有中有的生死轮回。哎，应该清楚吧。能不能给我一杯水？所以说当生善去天世界中，这个是举例说明了。哎，不要误会说每个人死了都要生到善去去。他这边举例说当生善去天世界是说，你做了善的业力，那么死亡以后由于善的业力的牵引你的什么随业事，你的阿赖耶识到善去的天世界中去投生。那么如果你做的是恶业的话，谢谢，那么呢你就是到三恶道去受生。 由此法门显示世尊以净天眼现见一切有情世间是无常性。这个佛所说的法门呢，表示佛是现见有情死彼生死在六道中轮回的相貌。在佛六道轮回是限量，在佛的观察是限量，在我们是自较量，是自较，因为我们见不到众生的生死轮回，所以在我们是自较量。那么这自较量就教导我们说，有情来来往往在六道当中轮回往生，不是常在的，不是常在一道的，它是在六道中轮回往生的，随着你所做事情的业力而去投胎。所以有情世间是无常性。所以有的时候呢，会有人说假的，是佛安立出来的，怕我们做坏事，所以安立说有地狱，其实地狱是没有的啊，会有人这样讲，我有看过这种说法。但是呢，从这一段文明显的讲出来，佛是限量观察到众生是有六道的轮回，随着你业力去受生，不是他假安立出来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分清楚。如果你那样讲，并不合佛讲，佛是佛在经论里的讲法的话，那么是邪见。说没有地狱是邪见。好，这是第一个讲有情世间。那么呢，你如果要详细参考的话呢，可以看《瑜伽师地论》的卷一。好，第二个讲气世间，这是依自较量来说明气世间的无常性。又世尊言，必除当知，佛要为弟子们开示了，使气世间常时安住，过世以后见次乃至七日沦陷，如七日经广说。此气世间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气世间呢，常时安住。这个气世间呢，它的成立呢有沉住坏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呢，沉住坏空的阶段呢，都是二十中劫，都是二十中劫。所以四个阶段呢，每个阶段二十中劫呢，就是八十中劫。那么这个何为八十中劫？何为一个大劫？那么怎么定义一个中劫呢？就是我们人寿呢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呢，我们开始人开始做不善法，开始作恶了。那么因为作恶的关系呢，我们的寿命呢就减少，那么每一百年呢就平均值呢减少一岁。好，那么辗转的这样减少呢，一直到人寿十岁的时候啊才停止。那么呢，从这个八万四千岁到十岁这么一段时间，每一百年减一岁，这样的时间呢叫做一个减劫。好，这是一个减劫。那么你到人寿十岁的时候呢，人们又开始厌恶这个恶法了，这个时候他又开始发善心，要行善。由于善业的缘故呢，那么人的寿命呢又开始增长，每一百年增一岁，一直到增到八万四千岁。好，那么这个是增劫。这一减一增何为一个终结？好，何为一个终结？那么注劫呢有二十个终结，所以有二十个减劫跟二十个增劫。啊，经过二十终结呢，便出了这个注劫。这个时候气世间进入坏劫。那么我们讲常时安住，啊，此气世间常时安住，就是讲的这个注劫，二十终结的注劫。讲到这个注劫，那么我们现在也探讨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昨天讲庆祝民国百年，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比创建中华民国的那时候的寿命少了一岁，我们的命比他们短一岁了。因为什么？简洁，所以我们比他的命短一岁了。那么在简洁的话，我们刚刚讲因为人心变坏的关系，寿命会变短。所以未来的世界现在是简洁，未来世界的趋势是什么？我们的寿命是越来越短。意思就是什么？人心是越来越坏，人心是越来越坏。那第二个，不 不幸的是什么？是现在已经是末法时期了。末法时期慢慢就进入到什么？没有佛法的时期。所以学习佛法的机会也越来越少。那我为什么跟各位提这个事情？意思是说，你们以后再来这边的时候，你学习佛法的机会少，而且人心变得比较坏，那你怎么办？你现在不把握时间好好学习佛法，你怎么办？你不去造这个跟诸佛学习佛法的因，见佛的因，你怎么办？以后你怎么办？我们现在人寿要到，人寿减到十岁还要很久，越来越坏。所以各位把握机会好好学习佛法。前几天苹果电脑的 Jobs 死了，那么大家给他的一个很多的评语是说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大家留言我看了一下，都是很推崇他。可是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他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呢，还是让我们这世界变得更差呢？我们只是以一个观点，这个世界越来越方便，还说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古代的人要来听经的时候，他要花放下多少他才能够去听经？机会很少。那么他听经的时候没有录音机去录音，所以呢他一定要集中精神去听吧，对不对？现在可以录音机录，我打个过了时间没有关系，还有录音机回去重听，所以效率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当科技越发达，我们的工具越发达的时候，我们的心能接受佛法的程度越差，因为我们都认为很方便。所以上次也跟各位提过，在这个时代不缺乏佛书，这个时代缺乏的是什么？学习佛法的人。大家都印书做功德，做了这么多出来，有几个人真正的在听？有几个人真正的在学？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回去想一想，他到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还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差？而这不是他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有没有心去学习？当工具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对我们也越来越容易得到这些资讯。但是你是不是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维佛法到底是什么？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你是不是能够抽出这个时间来？好，这就是我们此世间常时安住。过世以后，过了这个住劫以后，进入坏劫，见次乃至七日沦陷。在住劫最后一个增劫呢，人心都向善了，因为是增劫吧，人心向善。这时候呢，大家都学习禅定，学习禅定成功了，都升到二禅天中。所以欲界众生跟初禅天的众生呢，都学习禅定，都升到二禅天上。这个时候欲界跟初禅天都没有有情居住了，没有有情居住的时候呢，那么有情的资生聚也就不必要了。所以呢，资生聚不可得，雨水也就不需要了。这个时候呢，因为没有雨水，树林都枯槁了。也由于我们有情坏劫的业力，这个时候太阳开始增加，每一个新的太阳呢，比旧的要热四倍，一直到有七个太阳出现，所以说见次乃至七日沦陷，七个太阳就慢慢的呢，把这个欲界跟初禅天的世界全部都烧光了。那么要花二十中劫的时间呢，才将这个欲界跟初禅天烧完，这个是坏劫，这个就名为什么呢？气世间坏，坏劫完了以后就进入空劫，也是二十个中劫。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的地狱是会空的，因为什么？大家都到二禅天去了，对吧？地狱空了，地藏菩萨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可以成佛的，不是不能成佛的。所以看经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一想， 观世音菩萨说他发的这个愿，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是他的悲愿，强调的是他的慈悲心。如《七日经广说》，好，详细的说明呢，可以去参考这个《增益阿含经》里头的七日品。好，他广说这个七个太阳烧掉这个欲界跟苏禅天的，好这个状况，乃至所有大地、诸山大海及苏弥卢大宝山王，这个是说欲界的大地、山跟海，还有欲界天的一处的苏弥卢山，都被讲的须弥山，好都被烧光了。乃至范氏诸七世界皆被焚烧，就是说初禅天也被烧光了。灾火灭后灰烬不现，乃至余影亦不可得。这火灾烧得很彻底，烧到最后连灰都没有，灰烬都没有，一点残余都没有，所以说余影也不可得。一点残余都没有，那么光照过去也就没有什么影子了，所以说全部都烧光了，烧得很彻底。由此法门，世尊显示诸器世间是无常性。那么佛讲这一段话呢，就是教导我们，我们所居住的器世间也是会坏的，也是无常的。虽然在我们感觉上啊，这个器世间好像是一类坚柱相续而转，好像没有变化，哎，那个山还在那边，我小时候那座山就在那边，现在那座山还在那边，但是呢，佛能够现见这个世间的成住坏空，他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其实间是什么，是无常的。这个是依着自较量来学习。此中且依自较量理，修观行者尽性增上作义力故，于一切行无常之性获得决定。自较量我刚刚讲了，对我们来讲是自较量，对佛来讲是限量。佛依照他现证现见的境界，安立名言来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现见他教导的境界，但是依着对佛的信心而决定接受自较量，这个叫尽性增上作义。什么是尽性？我们探讨一下什么是尽性。性有三种性，第一个性实有性，就是我们要相信佛的教导是真实不虚的，是佛现证现见的境界，是佛曾经自己经历过的境界，不是佛幻想出来的，不是众生的妄执出来的，这个叫做性实有性。那么第二个是性有功德，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依照佛的教导学习修行，能够成就极尽安乐大自在的涅槃境界，脱离生死轮回，而做这一件事情是有功德的。你要相信他有功德，因为什么？没有功德就不做了，你必须要相信他有功德你才会去做。第三个是信其有能得乐的方便，就是你必须相信你自己有能力随着佛的教导去做，而能够完成佛的教导而达到涅槃永远的安乐。你必须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如果你对你自己能力起了疑的话，你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呢，你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这个信呢，它有什么作用？信它能够让我们的心呢沉静下来。那么经中举一个例子说，就像水清珠投到浊水中，水是很浑浊的，把水清珠投进去，水就什么慢慢慢慢的澄清了，杂质就沉淀下来了。所以我怀疑这个水清珠就是明矾了，明矾投到水里头，你给它和一和，那个杂质就降下来了，然后上面就清了。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栽培性的善根，我们有前面的三种信心，闻佛的功德及威力殊胜的智慧呢，我们就会随顺佛的教导自较量而学习而修行，心就沉静了，所以称为静性。那你要去做才能成为静性，你不做没有用，只是听一听没有作用。那么瑜伽第83卷里头呢，讲到一个静性的相貌是什么呢？ 有尽兴增上作业力故，身毛为竖，悲泣堕泪。你一听到佛法，你身上的汗毛就竖起来，然后呢，你就开始哭泣，啊，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是代表你有尽兴的什么，过去曾经栽培了尽兴的善根。但是过去栽培并不代表说这一世就能够坚持到底，啊，这一世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啊，一听到佛法就是这个相貌就出来，身貌为素，悲泣堕泪，后来出家，后来还俗。啊，为什么？因为思想改变。所以学习这一生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你自己要花时间上去学习。但是真正的尽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讲文思修慧，文思修慧都不是什么很坚固的，要你到见到位，你真的见到了诸法实相了，你真的见到了，这个时候你才是尽兴的开始，真正尽兴的开始，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才不退，见到位。所以我们讲佛法僧戒是叫做什么？四正尽。为什么叫四正尽？因为你正了以后你才有尽兴，你对佛法僧宝，你对于戒才会真正的什么相信他。所以要从见到位，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尽兴。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刚刚讲我那个朋友，好，后来还俗了，这个我一点都不讶异。为什么？每个人都会碰到各种的事情的，你不知道你下面碰到什么事，你不知道你过去做过什么业，它成熟了你就要什么去接受这个果。所以我们没有责备，好，没有责备，只是说你要趁着你对佛法现在接受有信心的时候深入的学习，赶快学习，多花点时间学习，不要把时间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我现在讲一个故事。我以前有个高中学长，他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佛学社，然后呢他是很精进的修行，他修的两种法门，一个就是念佛法门，一个就是禅宗，修禅，修这两个法门。他也是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出成。然后呢就改信基督教了，应该改信基督教了。他写信了基督教以后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去投稿，刚好呢这篇文章我看到，他说在基督教的经典里头跟佛经里头都提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人，她的小孩死了，然后呢他希望他的小孩能够活过来，啊，那么在佛教里就叫做乔达弥的故事。那么基督教里头呢，就是他把这个小孩，这个妇人把小孩带到耶稣那边去，说，希望你让他活过来。啊，我很悲伤，我的小孩死了。然后耶稣就把手放到小孩的头上，然后小孩就活过来了。这是基督教这边的故事。那么佛教里的故事是乔达弥带了这个小孩，就是说想要寻找这让小孩复活的方法，然后别人就有人跟他讲说大概只有佛陀能够让他复活了，所以他就到佛陀的前面说，我很悲伤，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复活。那么佛就说，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呢，那么你去寻找一样东西，好，叫做芥子，芥菜子，芥子。他说呢，但是这个戒指呢必须在没有死过亲人家的人，你得到这个戒指才有用，让你去找这个东西。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就赶快去城里头每一家去问说，哎，你们家有没有死过人，有没有死过亲人。他说，哦，我们家有死过亲人。他就说，啊，你们家有没有戒指，说我们家有戒指。 那你们家有没有死过亲人啊？我们家也有死过亲人啊，又不行，又去一家问。他问到最后的时候，他突然一下他觉悟了，原来在这个世间，每一家的人都死过亲人，所以这是我们逃避不了的事情，所以他心里就放下了，他接受了这件事情，他就放下了。他放下以后呢，他就回到佛的身边，他就向佛请教说解脱生死的方法。那佛就跟他讲，只有见到世间的真相才是解脱的方法。这世间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纯大苦运，一个大的苦在那边，我们要脱离这个苦海，一定要见到世间的真相。所以他就跟着世间，跟着佛世尊呢去学习，一生就跟着佛学习。这是佛教这一边的故事。那我这个学长呢，他的评语就是说，你看基督教多简单，他当场就解决了问题，让这个小孩复活了，大家都很快乐，对不对？佛教搞了半天，小孩也没复活，所以在他的结论是，所以呢，佛是不如好耶稣的。但是我们来分析这一件事情，那么那个小孩今天还活到吗？那个小孩是不是要跟他的母亲终有一天还是要别离呢？所以他并没有解决问题，他只是把问题发生的时间延后了。终有一天，这个小孩跟他的母亲还是要别离的，不是母亲死，就是小孩死。因为死亡而别离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现在让他复活而解决这个问题，他总是要发生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悲痛呢？所以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能让世间每一个众生都不死亡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佛教的教导，佛他也有神通，我相信他也能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佛为什么不这么做，不用神通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要让众生了解到道理，了解到真相是什么。当我们了解了真相，我们接受了真相以后，我们的苦才能真正的解脱，而不是把苦延到后面去发生，这个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学习佛法就是要教导我们世间的真相是什么。你经过佛法的学习，你了解世间的真相，你的苦才能解脱。所以佛法的解脱是彻底的解脱，而不是把时间延到后面去，让它后面再发生。所以我接受佛的教导，我认为佛的教导是有智慧的教导，是彻底的教导。所以呢，要相信佛讲的话，要尽信，因为尽信真上作义立故。好，我们对自较量能够产生做相信，那么呢，我们对于无常，从变异型，我们刚刚讲的有形世间的变异、气世间的变异，而建立了什么一种力量，啊，一种修行的力量。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佛讲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接受，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譬如说不同的宗派，波尔经这样讲，这个经论这样讲，写生密经这样讲，不同的宗派写是不一样，那么你怎么办呢？你佛在这边讲有我，佛在那边讲无我，那你怎么办？到底是有我无我呢？那你相信有我的人，你是不是诽谤无我呢？你相信无我的人，是不是要诽谤有我呢？所以不能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真的听到佛讲的话，你在你现阶段不能接受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自处无知处，把你的位置放到什么？放到跟小孩子一样，你无知啊，把自己放到无知的位置。要相信佛讲的话，佛是真正的知道的。我们把自己放到无知的位置，不要去妄加批评诽谤， 因为后遗症很大。因为我们通常在学习佛法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知见是不具足的。我虽然学习十几年，我的知见还是不具足的。我们的智慧跟佛比起来，就好像电灯泡跟萤火虫这样比。在电灯泡之下，我们是没有光亮的。所以我们要自处无知处，不能去什么诽谤佛讲的。佛在讲法的时候，他依照众生的根性而讲法，所以他是度某一种众生，他这样讲是方便说法，他运用各种的方便，所以我们不能诽谤说，哦，我讲无我的我就诽谤，哦，佛在这边讲有我，我就说啊，那不是佛讲的，那是佛经怎么样怎么样，解深密经里头讲了很多这种状态，不能做那个样子的讲法，不要随便批评，不要随便诽谤，把自己放到什么无知的地方，而仰推什么佛的功德。哦，佛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不要去什么诽谤。现阶段我不知道，我们不要随便乱讲话。这样是保护你自己。为什么？谤法的后遗症是很大的。谤法的后遗症很大。有的人见到法就很高兴，有的人见到法一听就头痛。有的人看到经论，一听经论就不行了。为什么？去思维这个原因。啊，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办法听到佛法？有的人你要他去拜忏，哎，都来；你要他来听经就不来了。为什么？要思维这个原因。所以谤法这件事情不要做，不要随便去批评。你讲你受到后遗症很大。所以要有尽信真上作意。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具足？我看很难。为什么？我们都讲，哎呀，我这个求佛菩萨，哎呀，真灵真灵，你看这个求佛菩萨这个事情就达成了。哎呀，这个求了佛菩萨，佛菩萨真灵了，讲的话真有用啊，我绝对相信。哎，哪一天你去求佛菩萨不灵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就不相信佛讲的话了吗？啊，生了病啊，求药师佛。哎，病没好，那是不是药师佛就不灵了呢？所以你的病能不能好，你所求能不能达到，不是照你的心意，佛菩萨要观看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利益。佛菩萨的眼光比我们远，我们只看到什么前面一点小小的利益，佛菩萨看得比较远，你所求不合法也不会达到的，对你没有利益也不会达到的。所以你要有信心，不是你说，哦，我求得了才有信心。你要是求好几次都得不到，你还是相信佛菩萨的话，你还是好好学习佛法，那么你有点信心，但还不是很坚强。所以要想想看，想想看。得决定矣，即由如是尽信真上作意力故，烁烁寻思观察，一切现见不备，不由他缘，无常之性。得决定矣，由相信自较量而得到的诸行无常的决定性解，啊，已经得到了。当然这个性解我们刚刚讲了不是太坚固，可是呢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学习佛法的什么依止的一个力量。即由如是尽信真上作意力故，烁烁寻思观察，以尽信真上作意所得的决定为依止呢，我们烁烁的寻思观察，烁烁就是一遍又一遍，我们前面也讲，现在这边又讲，就是要一遍一遍的学习，你要耐烦，然后一遍一遍的学习，不要说听一遍就够了，听两遍就已经不得了了，听三遍，我都听过三遍了，你们还要我怎么样？不是，没有人要你怎么样，是你自己能不能够了解它，你多听慢慢你就了解，不断的重复寻思观察，啊，你要重复的寻思观察诸行无常这件事情，一切现见不备，不由他缘，无常之性，这个是由自较量为依止呢，要进入限量的观察了。好，我们刚刚讲佛的自较量，我们有尽信真上作意，好，接受了，然后呢下面你要进入限量的观察。好，正成道理讲自较量限量比量，你下面进入限量的观察。 来观察什么呢？观察诸行无常这个道理。一切现见不备，现见就是说你能够直接观察这个境界叫做现见。不备，备是反面啊，如果你是反背过来的话呢，你就见不到了，所以呢不备也就是现见的意思。现见不备，一切现见不备呢，就是说一切都能够直接观察啊，去观察这个有为法呢，都要去直接观察它的无常性，不由他缘。智较量是要经过佛的教导，是要由佛的教导为缘我们来学习。那么不由他缘呢，就是限量的观察是直接观察有为法的境界它的无常性，所以是不由他缘，你是直接观察的无常之性，由限量的玄思观察诸法无常的法性。这个就是由智较量的尽性增上作义力进入限量的限见增上作义力了。那么我们讲完了智较量怎么学习，那么我们刚刚讲正乘道理讲智较量是什么，是执受。执是什么？执就是掌握，你要掌握住法义的道理。好，佛说了有情世间无常，气世间无常，你要掌握这是为什么无常，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然后你要接受，受是接受，你要接受这个道理，这是完成了什么正乘道理的第一步，从智较量的学习尽性增上作义力而产生了力量。那么下面就要依现见量了，我们下面就要解释如何依现量来观察无常。于内外二世现见增上作义力故，以变异行烁烁寻思观察无常之性。于内外二世，内世呢就是指有情的身心，外世呢就是指外在的气世间啊，及外在的受用。现见增上作义力故啊，通过了前六世直接认识内外二世境界的作义力啊。这边说直接认识呢，不是说我们讲的什么率尔那一刹那前五世接触境界啊，那种限量的那一刹那，不仅仅是那个，那个当然也在，率尔也在。好，当你接触了那个境界的时候呢，你还有什么五俱意识同时在啊。这个五俱意识呢，它下面呢就要寻求决定啊，等流染净，要这样的观察，对于诸行无常你才会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说是现见增上作义力，所以讲现见增上作义力，讲智较量，讲限量，不是说什么，不是说没有用到比量啊，它的比量是一直存在的。你在智较量接受佛法的时候，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要用到比量的，也是要用到比量的。你在限量的时候，你五识接触到那个境界以后，你的什么第六识后面还要寻思分别，还是要进入比量去寻思分别的。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用的比量非常的多，用的比量非常的多。好，所以呢比量要加强，要加强比量这一方面的训练。你到时候修止观的时候还是一样进入比量的观察，然后什么引发你的根本无分别智现证，进入什么出世间的限量，进入出世间的限量。所以一定要经过比量的观察，比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智较量跟限量也都不可或缺啊，在学习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以变异行烁烁寻思观察无常之性啊，观察内外二世的重点呢是变异行啊，由内外二世在一段时间，变异行就讲的是在一段时间它的变化，内外二世的变化的变异啊，来观察诸行无常这一个道理。那么呢现见观察呢不是一次就可以认可诸行无常的道理，所以说要烁烁寻思，一次又一次不厌烦的寻思筹量观察，你才会产生什么力量，才会有增上的力量产生，才能接受诸行无常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变异行的因缘有八种，好，所以说云何八种变异因缘，这是解释什么是变异行的八种变异行的因缘是什么。 这八种变异型的因缘呢，就是内外二世各种变异它的原因。第一个因缘叫做基石主序，为了给各位备课，我查字典查了不少，因为到美国学习以后，然后对于中文也不是很花时间，所以很多中文的字都念不对，都念成白字，所以怕讲错，所以都查，最近查字典查得很厉害。为有色诸法虽于好处安置守护，而经久时自然败坏，其色衰损变异可得。基石主序呢，基石，什么叫基石？就是经历一段长久的时间累积这个时间主序呢，就是储存物品，储存物品放久了，物品会变坏，是基石主序。为有色法就是有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色法，虽于好处安置守护。好处呢，就是指安全的地方我们把物品放到安全的地方来保护，叫做于好处安置守护。而经久时自然败坏，其色衰损变异可得。而经久时，你虽然把它保护得很好放到一个地方很安全的地方保护，可是经过一段长久的时间呢，这个东西呢还会自然败坏。败就是腐败，坏是损坏，自然是说不需要外力物品本身的品质随着时间的长久你储存在那边不需要外力破坏，这个物品的品质呢就自然什么改变了，就自然的败坏腐败变坏了，其色衰损变异可得。你放久了物品的什么它的颜色呢都褪色了或者变色了比如说我们白米放久了以后呢就会发黄了白米放久，还有那个布啊，白布放久了以后呢它也就发黄了，它的颜色会变那么物品的形色也可能坏了上个礼拜别人给我的蔬菜就我放那边忘掉了，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打开那蔬菜也就发霉了发霉了那个就烂掉了，所以它的什么形象都已经改变了，颜色也改变了，形象也改变了，放到那边都没动它所以呢时间本身来讲呢就是一种变异的因缘，所以叫做基石主序。第二种原因是他所损害为种种色法，若为于他种种捶打种种损害，即便种种形色变异。他所损害是指在外在的他力所造成的损害，为种种色法是指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色法，若为于他种种捶打种种损害，由于外在的力量受到了捶打或者你拿个东西去砍它，你拿个刀去割它，或者经过碰撞产生了损害，即便种种形色变异造成什么色法外形的改变就称为他所损害譬如说你拿个杯子那个瓷杯砸到地上，瓷杯就破掉了这就是他所损害，经过外力的碰撞而坏掉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叫做受用亏损，为个别属主种种色物，受者受用增上力故，损减变异。受用亏损，受用呢就是享受使用我们使用的东西，我们享受这个东西，享用它。亏损，那么经过我们享用这个东西，它的量就变少了叫做亏损，数量减少了。为个别属主种种色物，这个也是指色法方面的属主物，就是这个物品是什么，是有所有权的是有所有权的。个别属主种种色物是说各类不同的这种物品呢，它或者是由不同的有形可能是你的，可能是我的，可能是他的是有这个所有权，或者是由什么组成的团体所拥有可能这是属于法云寺的这个属于护法会团体所拥有的物品，就叫做属主物，它是有什么有主权的，有所有权的所以呢以前我们在法云寺的时候 那个夏天的时候就长了很多那个橡树啊，橡树那个就结了很多橡子、橡树子。啊，那个松鼠哈、啊、要过冬嘛，就会去那边收集橡树子，把它藏到什么？藏到那个角落啊，或者各种那个洞穴啊地方。那这个就是松鼠的什么所有物 ？OK， 它的友情呢、啊，这是它的，它采的。那你要是发现了，你把它偷到的话，你就犯盗哦。这不是开玩笑，这犯盗，这是真的。哎，所以你要小心，不要在家里看到了，然后在蚂蚁穴里头，别人那个蚂蚁的东西，你去偷它。哎，这要小心。还有那个蜂蜜啊，哎，那个野生的蜂蜜，它的蜜啊，你要去偷到也要小心。哎，因为它是属于它的，它是有宿主物。受者受用，增上利故，损减变异。啊，受者就是指什么？享受使用物品的人叫做受者。受用增上利故，他享受使用了物品以后呢，损减变异。由于他受用的因缘而耗损减少了物品，产生了变异。啊，比如说我们买了一包米，然后我们每天煮饭，那个米就渐渐减少了。啊，这个就是受用亏损。那么第四个是时节变异。什么叫时节变异呢？为秋冬时，丛林、药草、花、叶、果等微黄零落；于春夏时，枝叶、花果青翠繁茂。时节变异，啊，时就是指季节啊，节就是节气啊，时节就是季节。由于季节的改变呢，造成了外在景观的变异，好，是时节变异。为秋冬时，就是在秋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分呢，好，丛林就是很多树木好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叫丛林。药草好就是什么有药用作用的植物。花叶果等好，植物开的花、植物的叶子、植物的果实、枝干等等。微黄零落，微就是枯槁好，就是干枯了。黄就是颜色由绿好转变成黄色了。零落就是指草木凋谢的相貌，就是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呢，你的草木呢就开始什么凋零了，哎，由茂盛而凋零。于春夏时啊，在春天、夏天这两个季节呢，枝叶、花果，草木的枝叶啊、枝干、树叶、花果，青翠繁茂，草木都显现有青绿色，而且很众多、很茂盛的样子。那么由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草木由茂盛而凋零，好，由凋零又茂盛，叫做时节变异，叫做时节变异。第五个，火所焚烧，为大火众意焚烧，春邑、国城、王都，系为灰烬。由大火焚烧所造成的变异呢，是火所焚烧，为大火众意焚烧。大火焚烧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约束，好，叫做众意。我们今年听说我们那个法云寺南院就逃了两次，什么大火焚烧，啊，火烧到了那个寺院附近，大家赶快逃走。就是什么，当你那个野火生烧起来的时候，那个风势很大，啊，它一吹的时候，火不是这样子蔓延过去，火是什么？火是跳过去的，因为一吹起来，那个火是吗？被吹到天上，然后它这样再落下来的时候，再落到森林里头的时候呢？这边就被烧起来，所以火在烧的时候不是慢慢的烧过去，它是什么风一吹就跳着烧的。所以呢，要控制它，不能让它众意大火焚烧。春邑呢，就是指村落；国城呢，就是比村落大的城市啊，很多城市呢就形成国家；王都就是国王居住的首都啊，都被火烧成灰烬了啊，叫做火所焚烧。造成的变异。水所飘烂，为大水洪漫飘荡，春邑、国城、王都，系皆沦没。啊，刚刚讲的是火造成的什么灾害，这个是由什么水造成的灾害变异，称为水所飘烂。飘就是浮在水上面叫做飘，烂是泡在水中以后呢它败坏了叫做烂。为大水洪漫飘荡，就是形容大水流动淹没城镇的样子。好， 城邑、国城、王都细节沦没啊，这个村落呢、城市呢、国家呢、都城呢，都被水灾淹没而被破坏了，叫做水所飘烂。第七种原因呢，叫做风所鼓噪，为大风飘山，湿衣、湿地、架舍、丛林、干铺、枯槁。好，风所鼓噪，鼓就是动的意思，噪是干的意思。由于风的吹动呢，而使物品的含的水分被吹干，而造成的变异呢，叫做风所鼓噪。为大风飘山，就是大风吹袭这个物品的相貌呢。湿衣、湿地、架舍、丛林、干铺、枯槁。湿衣就是什么？你的衣服里含了很多的水分，那衣服是湿的。湿地呢，就是你的地面上面有很多的水，叫做湿地。架舍呢，就是农作物。丛林呢，就是树林。干铺、枯槁就是没有水分的样子，哎，形容水分都被风吹干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水分，它都干枯了，然后呢，被破坏掉。就是风所鼓噪，这是第七种因缘。第八种叫做异缘会遇。前面七种讲的是色法的变异，那么这个异缘会遇呢，讲的是心法的变异。也就是说，不同心法的因缘合合而造成了心法的变异。为缘乐受处，受乐受时，遇苦受处。也就是我们的心呢，有乐受处的心所跟它俱行，所以说缘乐受处，心有乐受处的心所，处心所跟它俱行。因为你有乐受处跟心俱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受心所就有什么乐受相应，你的心就有乐受相应了。所以说受乐受时，遇苦受处。你现在正在享受这个乐受，然后呢，下面苦受处的因缘合合而成了，苦受处什么跟你的心结合了。那么苦受处跟心结合的时候呢，苦受就生起来，所以你就从乐受变成了苦受，所以这个叫异缘会遇，它的因缘改变，心法的因缘改变了，本来是乐受处受乐受，现在变成苦受处受苦受，所以就有了心就受到了不同的乐受，然后到了苦受，改变了。因为因缘的改变呢，心的乐受苦受就改变了。这是第一项。然后呢，缘苦受处，受苦受时，遇乐受处。这也是一样。当你缘到了，你有苦受的时候，你有苦受处，然后升起苦受的时候，乐受处跟你的心什么去行了。这个时候呢，苦受就转变成乐受了。第三种是缘不苦不乐受处，受不苦不乐受时，遇乐受处或苦受处。同样的，你的心跟不苦不乐受处俱循的时候呢，你就有不苦不乐受。这个时候呢，你或者遇到了乐受处，然后它就要改变成什么乐受，或者是你遇到了苦受处的时候呢，就要改变成什么苦受。这都是讲到心法的变异。好，这个是以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来说明心法的变异因缘。又有贪者会遇嗔缘，贪缠止息，发起嗔缠。这个是以贪嗔痴三毒说明变异因缘。又有贪者，贪者就是指这个贪心呐、正现行的人，会遇嗔缘，遇到嗔心升起的因缘，贪缠止息，发起嗔缠。贪跟嗔是两个不同的心所，这两个心所是不俱行的，所以贪心所俱行的时候，嗔不会生起来；嗔心所俱行的时候呢，这个贪心所不会生起来。当你呢正在贪心贪缘的时候呢，你的贪心升起的时候呢，这个嗔就不升起。可是呢，这个时候你的因缘改变了，你的心跟什么？跟这个嗔的能够升起嗔的因缘合合而成了，这个时候你的贪心就停止了，然后呢，你的嗔心就发起来了，这个也是异缘会遇。如是有嗔痴者，会遇一分烦恼生缘，当知异耳。那么就这是类比了。好，嗔者或者痴者， 嗔心正在升起的人，或者愚痴正在升起的人呢，当遇到不同烦恼升起的因缘啊，一分烦恼就是指不同的烦恼升起的因缘，烦恼也会转变啊。你正在嗔，那你遇到了什么贪的因缘，那么又贪心就嗔心就转成贪心了。那这边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贪烦恼跟嗔烦恼是不具行的，可是你贪烦恼跟嗔烦恼在具行在升起的时候，你的愚痴烦恼一定在，你的无明一定在，哎，有无明才有贪跟嗔。所以我们这边讲的痴者是指你贪嗔不起的时候，只有无明愚痴在现行的时候叫做痴者。那么这边是以贪嗔痴来解释这个一缘会遇，那么下面呢就以六识来解释。如是眼识正现前，正现在前，会遇身香味触境时，于境于缘起一分识。这是举六识说明变异因缘。如是眼识正现在前，当你眼识因缘合合了，眼识正在现行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有什么眼根做你的什么具有依，是真上缘，对不对？一定有你的色境做所缘缘，一定有眼识的种子做什么清因缘。好，眼识正在作用的时候，会遇身香味触境，这个时候呢，你的因缘改变了，你碰到了能够升起耳鼻舌身识的身香味触境为所缘缘，你的境界改变了，你的境界所缘缘改变了，这个时候呢，你那个相应的事就要升起来了。于境于缘起一分事，好，于境就是指非色境的什么呢，其余的身香味触境，好，于缘是指不是眼根的其余的耳鼻舌身根，起一分事就升起呢不是眼识的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的一分事，好，会升起来，就是你的因缘改变了，你的事的因缘改变了，那个事和合因缘的事，不同的事就升起来了。那这边也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个我们前面讲过，前五识是可以具行的，前五识是可以具行的，也可以独起，就是看你的因缘成熟多少，你可以一个事前五识的一个事起来，也可以两个事具行，也可以三个事具行，也可以四个事具行，也可以前五识全体具行。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因缘合合了，它就会现起来。所以你可以说，我现在眼识正在现前，然后我耳识的因缘成熟了，可是我的眼识还是可以继续的现行，也可以不现行，就看你当时第二个刹那你眼识的因缘有没有成熟。那么第二个是意识，我们刚刚讲这是前六识，那为什么这边没有讲到意识呢？因为意识是前五识的分别一，你前五识不论是独起或者是具行，你意识必然升起，作为什么前五识的分别一，叫做五具意识。这边不提意识是什么，就是因为意识它一定要升起，你前五识只要升起，不管你是哪一识升起，必然有意识要升起，所以意识是相续而升起的，每一刹那在改变当都在变化当中，意识它虽然升起，但是每一刹那的意识都不是前一刹那的意识了。可是在我们凡夫的限量观察当中，我们只能用前五识观察到这个境界，我们不能观察到别人的什么内心在想什么东西，除非你有他心通，没有他心通的话，我们不能观察到意识。所以呢，以限量观察，那么前五识变异就比较粗浅，就容易观察到，所以这边讲以前五识为例子来讲这件事情。那有一个居士问我这个问题，说讲到这个缘里头，前一念是灭，后一念是升起，等无间缘。那你这个前一念意识灭，后一念意识升起，那你如果前一念意识刚好有三个眼、耳、鼻跟它同时升起，下面一刹那，你变成眼、耳、鼻、舌、身五识同时升起，那你这个意识是不是它的等无间缘？这个意思还是他的等无间缘。所以讲到等无间缘的时候，是讲意识本身的升起是他的 前一念意识是后一念意识的等无间缘，而跟它有几个事同时升起，前五识有几个事同时升起没有关系，只是讲意识它升起的这个意识。如果当时你知道一个眼识升起，你意识升起，那么你这个意识只是这个什么这一念眼识的分别一，那么你下一刹那同时五识都升起来了，那么这个意识就是这五识同时升起的分别一。那么这两识这两个意识呢还是什么等无间缘，还是等无间缘。好，这样子讲就比较清楚了，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有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那个先提一个上一次讲的问题哦，根本智哈、哦，这边讲无漏智顺断见惑，然后无漏后得智是顺断修惑，这个正跟这个顺哈、哦，是不是只说它断的时间长短，在断的那一刹那是，因为无漏智清源真如，所以力量强，所以它一下就断。因为时间短，所以叫正断；力量强，时间短，所以叫正断。然后时间，那个我们在迷事的部分，因为要一件件事的来，所以它只好来一件断一件，来一件断一件，叫顺断，时间比较长，是这样意思吗？ 不是。讲到正断跟顺断，我们上次讲过，可能讲的不够清楚，那我再把它再讲解一下。根本智在圆这个真如的时候，它是无相的，它是清圆真如，它清圆真如。后得智在圆这个真如的时候，它是圆不到真如的，后得智没有力量圆到真如，它是他自己变现一个真如的形象来做他的所缘缘。所以这边很重要的，这是一佛唯识中的一个很大的命题，在这个地方，狭带跟变带，根本智它原的是真如的什么本体，它不是变出来的，它是无相的、okay? 如果根本智要变个相出来，它就不是根本智了。所以呢，它是什么，它是狭带的这个真如而起，这个真如不是他变的 ，OK， 是跟他一体，他挟带他而起。好，后得智，我们讲到他是什么？带相观空，记得吧？上次讲到，所以后得智的真如相，是在根本智他挟带这个真如的时候呢，你就有这个经验。那等到后得智的时候，后得智他就变，他的见分呢？他的见分就自己变一个相分出来，这个相分是什么呢？是真如的什么假相、相似相、幻相，它不是真的真如。但是因为在根本智的时候，你的见分圆到了真如，你无漏的智慧的圆到了真如。等到你出来了以后，你的见分到了后得智的时候，见分就变出了一个相，所以这边是有相的，这个后得智这边就是有相了，是它变出来一个真如相。那么在根本智的时候，这边是无相的，这边是真如的什么实相，是无相的，所以它是挟带它夹了，夹带，对不起，发音有点不太好。夹带它，它是变带它，它变出来的，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那么为什么讲正断跟顺断？你要知道，后得智不是只有一种后得智，后得智可以带相观空，后得智还可以观什么诸法如幻， 非断智非常智，最后的是在观察诸法如幻的时候，他是没有力量断什么烦恼的，因为他在看一切法如幻如化，能断烦恼的时候一定要圆真如才能断烦恼，所以后的智能够在断烦恼的时候一定是在带相观空的时候他才能什么断烦恼，所以讲到顺断烦恼是他变出一个真如相的时候，他在观察的时候他断掉烦恼，但这个相不是真的相，是他变出来的，是变带出来的，所以他是顺断。那么为什么讲那个叫正断？正断是说他直接接触到了什么真正的真如，所以呢他是正断，因为他直接接触到真如，他也可以断烦恼。那这两种力量比起来，上次讲过这两种力量比起来哪一个力量强？当然是正断的力量强，也就是根本智圆真如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强的。那么你后面你自己变出一个真如来也可以断，所以呢我不是讲吗，成为世论里头讲说你这个时候 你能断的烦恼是什么？是属于迷失的烦恼。什么叫迷失的烦恼？就是你对这东西有爱着心，在事项上面把这种爱烦恼来断。那根本智跟你带向观空，根本智能够断的是什么？迷离的烦恼跟迷失的烦恼都能断，它能断一切烦恼。而后得智它没有办法断什么迷离的烦恼，就是见解上的烦恼，它不能断，它不能断。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你即使是圣人，你从见道位出来了以后，你不是说大事已毕，你还要修道。当然你如果说你力量强，你智慧高，你力量强，你在那一刹那把所有烦恼断光，那你厉害，对，要你不行，你还有烦恼没有断，还有极品烦恼没有断，你后面要断的时候呢，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借助禅定的力量、止观的力量，再回到根本智去。所以他要烁烁的什么练习，圆到什么真如，真正的真如境界，而不是带相观空的境界。所以圣人也是很忙的。他在远到那个真如境界，然后去什么断烦恼。这个瑜伽师地论上面第二那个那天讲的卷四吧，卷四里面有讲到这个事情，但他只讲了两句话，你不仔细看看不懂。他就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还是要什么要去清源这个真如的，不是带相观空就算了，带相观空，说实在是不及格的，他是后得智。但是慢慢慢慢你继续修行，继续修行到五地菩萨的时候，他能什么？他能真熟二地并观，他根本智跟后的智合起来。到了六地菩萨的时候，根本智的力量长，时间长，后的智力量后的智的时间短。到了七地的时候，根本智跟后得智合合为一的时候，只要他用心就什么二谛并观。到了八谛菩萨的时候就无功用行了，就是他随时都是保持的什么真熟二谛，两个都什么同时并行。所以八谛菩萨的时候叫做得无生法忍，是这个意思。所以定义无生法忍可以定义成初谛就有，八谛就有，不同经论有不同的定义。大智度论推到七地或者八地，对，在唯识的经论里头讲初地就可以是什么，因为初地你就已经见到了什么根本智，已经见到了无生法，你也能够忍了，你不退了嘛。所以在这边的无生法忍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是这样子，比较清楚吗？ 那第二个问题啊，再请教一下，就是今天讲这无常，常常会听到一种现在人的论点，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是无常，所以呢，我们要趁它现在还在的时候，赶快享受它，要活在当下。 其实这样子的观点，有的时候去思维，其实活在当下，他到底是不是体认无常？这个跟佛法的体认无常里，应该还是有一个差别的。那请，是不是这样子？ 活在当下，请问各位，你们哪一位不是活在当下？你能活到过去吗？你能活到未来吗？我们都活在当下，是不是？但在修行的这件事情来讲的时候，是吧？你观察，你照着佛教道的三种量来观察，那我们活在当下也是对。比如说你时时的保持正念，知道你当下这一念心没有脱离你的所缘境，保持在你的什么所缘境上面。所以他们一般讲的活在当下，就是指这个前方便，正知而住的前方便，修这个正知啊，修正知，他时常了解，观察这一念心，他还是在他要的所缘境上面，在所缘境上面是正念嘛，你念到你的所缘境，然后你再观察，我的心还是在所缘境上面，这个就是正知。那他跑掉了，你要知道他跑掉了，你把他拉回来，这个是修持的一个前方便，正知而住是修持的一个前方便。那么圣人的活在当下又不一样，讲的境界又不是这样子。所以活在当下，有凡夫的活在当下，有圣人的活在当下，佛也是念念在活在当下，是不是？那就是看我们怎么解释活在当下这件事情。但是不用管这么多，你就是照着佛教导的闻、思、修、戒、定、慧去做就对了。那你如果一天到晚去想以前的事情，你如果闻法以后你不去思维，你怎么有办法进步？我们一直讲寻思寻思，你在寻思什么？就是你过去听的法嘛，你不是思维过去的法吗？对，所以你说如理作义的时候，你思维过去学习的佛法，这没有错嘛，也不能说你不是活在当下。但是说你去思维过去的恩怨，我就发觉这件事情，人老了就是有这个毛病。我现在老了，好事记不得几个，以前别人对我做的坏事我一件都没有忘掉啊，经常都会浮起来啊，真的是很倒霉，这个老是很可怕的。就不要去记这些事情，你把你的心保持正念好好的在法上面用功，就是活在当下了。你不要去思维那些不好的事情，如理作义，如理作义。那如理作义前面是什么？听闻正法嘛，对不对？所以先闻正法嘛。所以各位有机会，我还是跟你们讲，你不用听我讲，你去听我师父讲。这么多录音带，你为什么不听呢？你有那么多时间，你花去做别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去听听我师父的录音带？他讲得很详细嘛，对。我们是因缘抛砖引玉 ，OK， 跟各位结缘，希望各位花时间去听听我师父讲，他讲的是你多花点时间去讲。维摩诘所说经讲得很好嘛，是不是？师父讲四念珠讲得很清楚嘛，他六七十年的功力，你们不去听，他跑来听我十几年的，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多花点时间去听我师父的法。绝对没有错，绝对没有错。那当然我们是因为碰到了，讲的时候问问题比较简单，可以直接答复，这也对，这也对，也没错。但是呢，就是希望各位有时间的时候把你的心放到法上，多花点时间，其他的事情少做一点少做一点。那个八种寻思，国土寻思啦，什么寻思，亲属寻思啦，不用花那么多嘛，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一天到晚跑出去旅行啦，又怎么样？听法不肯来，旅行到处跑，这 不太有道理嘛，对不对？你看我到台湾来，我除了因为我师兄弟生病，我去了一趟台中以外，我连台南都没超过，我没有跨越过浊水溪啊。我三年了，我到现在没有跨越浊水溪啊。嗯，干嘛？因为你看书时间都不够，你跑出去干什么？对吧？看师兄弟是没办法，他生病了。人情上面总是要照顾到。那你看书时间都不够，老出去跑，不合道理，不合道理。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